说在那遥远的天边，有一片辽阔的草原，有一位美丽的姑娘，她在守望日月的方向。在太阳出生的地方，有羊群伴着她成长，心上人。姑娘，你为何忧伤？有白云听你歌唱。姑娘，你为何忧伤？有雪山看你的模样。你的纯洁感动了山， 向往的地方。